来佛拄着掌将我手轻轻挽，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身世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医生无法想象，但也大大的松了口气。他也同时想到， 若他买来其他人，难道他们也会真的到我家来服侍我？偷到灵芝人参，同样也会出现在冰箱里。 医生无法拒绝这样的诱惑，在电脑前坐了下来。果然如他所料，在游戏中他买来的奴隶都会在十分钟之内来到他家，不管认不认识，所有在游戏里偷的菜都会立刻出现在自己的冰箱里，从白菜到人参，凡是他抢车位时买来的汽车都会在不久之后停在他家楼下，从奥拓到法拉利。医生圆满了，他玩这个游戏就是想体验这种感觉，跳出现实社会，完全离开手术和病人，只有他自己。医生又加了很多好友，玩着甘之如饴，直到门铃再次响起。他打开门，那个女患者突然出现在门前，笑容灿烂。医生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仍躺在床上，透过窗帘隐约可以看到外面天已经蒙蒙亮了。 原来我果然在做梦，看来这个死者还真是能做美梦，除了最后的那个画面吓人了些， 不过已经比前些天的噩梦好多了。在那些噩梦中，那位女患者并不是好好的站在那里，而是被开膛破肚，满地流着鲜血。医生抖了一下，禁止让自己再继续想下去。他抬头看看时间，才凌晨四点，索性翻了个身，继续沉沉睡去，全然忘记了老板的忠告。不久，闹钟刺耳的响起，医生颓废地坐起身。阿帕奇跳上床来，迫不及待地来回转着圈。医生第一件事是出进厨房，打开冰箱，看到没有胡萝卜，没有草莓，没有番茄、土豆、小黄瓜，没有任何可疑的蔬菜水果之后，才松了口气。 看来果然是做梦。 带着阿帕奇晨跑了一圈，回来简单的洗漱吃饭之后，医生一边打领带一边下楼。楼道口两位邻居大妈正在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，二话不说就拉住医生让他评理。耐着性子听完，两边都劝了劝， 发觉他根本说什么都没用，连忙找个借口溜掉了。刚走出小区，突然狂风骤起，豆大的雨滴毫无预警地打了下来。医生一边念叨着倒霉，一路小跑到了医院，但是身上已经湿了一大半。早会之后，医生分到了手术安排，意外地发现自己被安排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的助手，也就是俗称的心脏搭桥手术。这个手术淳哥准备了很久，也期待了很久，可就在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淳哥竟请了假，没有出现在会议室。而且奇怪的是，那个天天准时来医院的女患者今天也没有来。医生并没有多想，他突然接手这个很重要的手术，需要立刻准备，主任给他的时间并不多。其实医生很想婉拒，但是主任的语气不容他拒绝。医生当年在医学院成绩第一，这个手术的流程也很清楚，只是他害怕在手术中又出现意外，所以整整一个上午都泡在医院的图书馆里，一边查资料，一边模拟手术步骤。手术安排在下午一点，医生准备充分地站上了手术台，主刀的是主任，他是第一助手。医生握着手术刀时，手还有些颤抖，但当手术开始的时候，他发觉重新站在这里时，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。全身麻醉，低温，体外循环，心脏停止跳动，取血管，搭桥，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应该说，在手术差不多都完成之后，人工心肺停止运转，转为体内循环之前，都很顺利。但是在最后缝合的时候，突然间病人的心脏喷出大量的血液，喷得措手不及的他满脸都是。温热的血液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去，医生惊慌失措中听到心电监护仪上的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的警报声。啪的一声，本来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居然动了一下，然后摇摇晃晃地坐了起来。医生惊愕地抬头，发现这个患者居然就是那个他之前手术出现意外的女人。他惨白的脸上布满了怨恨，而更令他毛骨悚然的是，他的胸腔还是打开着的，几乎可以清晰地看见那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不断地向外涌出鲜血。 是你害死了我。 年轻的女人咬牙切齿地朝他怒吼着，随手扯断了身上的各种输液管，跳下手术台，朝他一步步走来。 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医生几乎反射性地往后退了好几步，全身的肌肉紧绷。但是他的身后没有多少退步的空间，没几步就碰到了墙壁。他此时根本就没有余力去思考，忽略了其实他在手术中失误是真，但这个女患者根本就没有死的事情。女人的脸慢慢地逼近，似笑非笑，看上去鬼气森森的，配上那敞开的胸膛，有着说不出的恐怖。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医生甚至都可以闻得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血腥味儿。 这下死定了。 医生闭紧了双眼，绝望地想，医生从噩梦中惊醒，发现阿帕奇正压在他身上，用舌头帮他洗脸。梦中血液的触感那么真实，难道是阿帕奇的口水？医生大口喘着气，看着从窗帘缝中射入屋内的缕缕阳光，有种分不清楚真实还是梦境的迷惑。 梦中的那种无助感仍然萦绕在他心头，让他怀着茫然的恐惧，犹如溺水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黑暗吞噬一般，想喊喊不出来。大滴大滴的汗水从额际流淌了下来。医生一只手想搂着阿帕奇让他不要乱动，可是手心却碰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，是那个磁针。碧玉般的幼稚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光芒，从手心里透过来刺骨的冰冷，让医生心中的寒意不断涌上来。 为何我会做这种梦？和上次手术的意外几乎相差无几，虽然那位患者的大出血制止住了，但若梦中的那个手术真的发生了，因为是心脏手术，患者的生命便会相当的危险。可是为什么会突然间大出血呢？ 医生痛苦地抱着头思考了很久，直到阿帕奇忍不住上蹦下跳的时候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然为一个梦境而困扰，忍不住掐了掐自己的脸，确实非常的疼。 这次应该真正的醒过来了吧？ 医生不禁回头看了看枕了一夜的磁枕，虽然自己睡得很香，但是这一晚上做梦做得非常的累，所有场景清晰的历历在目，根本不像普通的梦境，倒像是真的发生过一样。他匆匆洗漱了一下，阿帕奇已经蹲在门前摇尾巴，自觉地咬着狗绳，等医生带他去晨跑。医生正要开门，突然想起梦里自己的一举一动，手便生生定住了。看了眼幽怨的阿帕奇，虽然感到抱歉，但他还是决定取消晨跑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 吃过早饭准备出门，医生鬼使神差地把门后的雨伞拿在手里。虽然今天天气预报上并没有说有雨，他下了楼，楼道口那里两位邻居大妈正在争吵，场面和缘由都似曾相识，让他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恐慌的让他连招呼都没打，低着头就避了过去。 只是巧合， 医生心神不宁地想着。然而走到小区门口时，狂风骤起，雨滴像梦境中所预示般如约而至。医生撑起了雨伞向医院走去。 巧合，一切都是巧合， 医生咬着牙说服自己。路上的街景和平日里一样，撑着伞走着，医生渐渐觉得自己有些过于敏感了。邻居的两个大妈向来是互相看不顺眼，而现在是夏天，时不时阵雨也是平常事。医生深吸了一口新鲜而又潮湿的空气，心情舒畅了一些。医院的早会照常那么无聊，医生特意在会议室内环视了一下，发现纯哥居然真的没有来。每天准时站在走廊里等他检查的女患者同样也没有出现，一切都犹如梦境般重演，这两样都是不能算巧合的事情，让医生心下不禁有些惶然。 纯哥今天请假，他负责的手术今天你来接手。 主任在医生的身边停下，递给他一个厚厚的病历。医生吓了一跳，在主任疑惑的目光中接过病历，他的手甚至都在颤抖。他呆看了病历好久，才鼓起勇气翻开。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。 噩梦重演， 一阵恶寒顺着他的脊梁爬了上来。医生浑身无力，想起老板最后叮嘱的话， 只是有一点，如果中途醒来，千万别马上用这枕头睡回笼觉，否则美梦变噩梦，噩梦成真。 医生硬生生地打了一个冷战，啪的一声，他用双手狠狠地拍了一下脸颊。 我不会认输的，现在是真正的现实。 医生仔细查看了患者的病历，昨夜在梦境中他还记得具体是哪个地方大出血，但在检查中却看不出来有什么状况。他反复地思考各种可能性，但都毫无进展。下午的手术按照原计划进行，医生站在第一助手的位置，所有画面与人物都和昨夜梦境中的场面惊人的一致，像录播的电影，一帧一帧在眼前重新播放。手术一开始同样非常顺利，加上昨夜的梦境，医生算是重复地做了一遍。只是这次在停止人工心肺转为体内循环之前，医生阻止了主任，坚持要再仔细检查一遍。站在他对面的主任皱了皱眉，这虽然是个很难的手术，但是一切都很正常。医生几乎屏住了呼吸，一瞬不瞬地看着主任。他知道自己只是个实习医生，而在手术台上只有主刀医生才是真正说了算的。主任依旧觉得没有问题，既然医生不愿意缝合，那他决定自己来。 停止人工心肺，转为体内循环。 手术室内的其他人都同情地看着呆愣的医生，他们都知道医生上次手术失误，自然以为这次他的坚持只是对手术意外的执念而已。医生不知道该如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，事情继续按他的梦境发展，只不过这次缝合的人换成了主任。针线穿过心脏瓣膜的那一刻，医生梦境中的那一幕出现了。患者的心脏突然喷出大量的血液，喷得措手不及的主任满脸都是，心电监护仪发出尖锐的警报。医生反应速度极快，他清晰地记得梦中出血点在哪里。在血液刚刚喷出来之前，他一个箭步上前，就用止血钳夹住了那根动脉。手术室里一片混乱， 转为体外循环。 主任的汗从额头上流水般淌下，旁边的护士不断地替他擦着。人工管道及时从患者体内引出静脉血，通过连接的人工心肺机进行体外氧合，再输回患者体内。医生抬头看了眼旁边的心电监护仪，病人心脏跳动转为一条直线，刺耳的声音与梦境重叠，一切都和梦境中的一模一样。雅舍的门被人推开，老板放下手中的书，略带讶异地看着进来的人。 怎么这么晚还来啊？ 医生掩不住满脸的疲态，小心翼翼地把手中的锦盒放到柜台上。 手术比原计划延长了两个小时，我走出医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 手术还顺利吗？ 老板微笑地问。医生点了点头，重重地坐了下来，浑身无力地瘫软在椅子里。 本来就是个不简单的手术啊，我临时接手，手术中又发现患者的心脏瓣膜先天性功能障碍。唉，算了，说这些你也听不懂。反正最后手术很成功。 那就好。 老板像是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，脸上的笑容分毫未变。医生打开面前的锦盒，静静地看着绸布上躺着的磁枕，沉默了半晌才说， 这资证还给你吧。 怎么？还是睡不着吗？ 不，真的很感谢他，他让我做的美梦很真实。 噩梦同样很真实，医生的下半句却没有勇气说出口。他是个医生，根本不会信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，但是这个磁诊让他做的噩梦和今天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到害怕，就像诅咒一样。手术之后他反复地想，如果没有贪恋美梦，那噩梦中的梦境还会在现实中发生吗？他并不想知道这个答案。梦境就是梦境，现实就是现实。他不想在每天睡觉的时候还要努力分清自己是不是在做梦，或者说他其实一直沉浸在一个月前的那场噩梦之中，久久不能自拔。今天手术之后，不苟言笑的主任破天荒地赞许了他，让他真的从噩梦中醒了过来。一次手术的失败并不等于以后所有手术的失败，尤其他还没有造成无法挽回的错误，这和他以前在学校念书没有什么两样。他以前也并没有因为一次考试的失败而放弃了学习。医生暗暗握紧双拳， 这一个月的我真是混蛋，应该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才能更好的前行。 老板并没有多问，伸手握住了医生放在柜台上的拳头，安慰地笑道： 在平坦的大路上，人虽然可以顺利地走过去，但只有在泥泞的土地上才能留下脚印。噩梦虽会成真，却未必不可改变。 老板的手很凉，他意味深长地说。医生抬起头看着老板眼中的深邃的黑，觉得他的笑容里像是看透了自己的想法。这时雅舍的雕花门被人从外推开，走进一个身穿白裙的年轻女人。她的目光落在医生和老板交叠的双手上，不禁一愣。医生见了她，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这个脸色苍白的女人正是她上次手术意外差点救不回来的女患者。女人看到医生，苍白的脸上划过一抹红润，看来已经康复了许多，声音也是温温柔柔的。 你好，今天下午我去了医院，听说你有手术，所以无论如何都想和你谈谈。 医生尴尬地低着头，虽然迟疑，但仍坚定地道着歉。 对不起，其实我早就应该很正式地向你道歉，只不过自己一直无法面对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，汇聚各路京城名嘴，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。 各位好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魏东， 我是朝东。 1993年，北京上空横空出世的一个电台叫北京交通台。那一年呢，我有幸加盟了北京交通台。